上还是那么的拥挤，我喝了喝着可乐，还是要剩一点，剩一点给你 ，Oh yeah，for my baby。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，充满笑与泪的时光。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，你却说你需要离开，需要一些空间呼吸。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baby oh baby，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， 飞机场的10:30，来自陶喆。从这首歌中，你可能听出了生活中的无奈。当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难题或者不如意的时候，都会幻想，如果自己拥有一种超能力，时间冻结、穿墙术，又或是飞翔。如果真的可以拥有一种超能力，你最希望是哪种呢？欢迎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，如果让你拥有一种超能力，你需要哪种？关注今天969的微信公众号，积极参与今天互动话题讨论，你将会有机会获得世界花卉大观园的门票。继续听到歌曲，来自杜德伟，无心伤害。 真心无奈，多心都为了爱，我坐在这傻傻的发呆，我人依赖你纯纯的爱，哦，我心还在，爱你的人还在，苦苦等，想哭哭不出来，无心伤害，

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很励志的一首歌曲，来自李克勤的《红日》。有一位叫白色云朵的朋友留言说呢，最想要的超能力是瞬间移动，可以睡到多少自然醒，也可以出去旅游，可以省很多路费和时间，分分钟可以随时吃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美食。这样的超能力当然我们都想要，如果再加上一个吃不胖的超能力就更好。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泽林。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，如果让你拥有一种超能力，你要哪种？关注今天969的微信公众账号，积极参与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，你将会有机会获得世界花卉大观园的门票。听到歌曲李玟的《暗示》。 听见星星叹息，用寂寞的语气告诉不灭的雨，是否放弃日夜追寻风的冬季。心事不停累积，变成脸颊的泪滴。你始终没留意我特别在乎你，你却像风一样左顾右盼而行。全世界只有你不懂我爱你，

就不会冷，心就不会疼。颤抖的唇，等不到你的吻，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。希望，希望，希望你会心疼。我害怕一个人，为何不肯轻轻还我一生？安慰容易受伤的女人，你的眼神。伤我的青春，黑夜里不敢点灯，是谁让我遇见眼神，让我深爱过的人越来越陌生。颤抖的唇，等不到你的吻，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。希望，希望，希望你会心疼。轻轻还我一生，安慰容易受伤的女人。为了你，我情愿给一生。黑夜里不敢点灯，是谁让我越陷越深，让我深爱过的人。